限制我看，姥姥也不让我看，给我藏起来。现在终于照进现实了， 对，终于可以看，我终于可以自由的看了。 对，你这人生就是这样哈。嗯、其实还有呢，很多很多的表演哈、啊嗯，澳门一个是个表演很多的地方哈、啊，这个城市 对表演 对, 对 那水舞间的表演特别推荐大家。 水舞间 对 水舞间， 如果你没听说过的话，了解一下，你自己形容一下，感觉水舞间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迷幻， 迷幻 有这个雾气啊，就像水云间一样。 室内室外你觉得应该是？ 哦，肯定是室内啊。 室内嘛，应该是 对是的 室内的、 嗯、 哦， 它是室内的。然后咱们可以把这个字拆分来了解， 好好好， 比如说它水水的话，其实就是它确实适合夏天的，有一些水花 喷泉 啊，对。哎，对，喷泉是有的， 喷 泉是有的，包括这种小亭子、嗯、但是它所有的这些就是那比如说灯光啊音效啊包括所有的舞台 都配搭很好、 嗯、都配搭的很好，它就是升起降落，它配搭的非常棒、 嗯、 然后舞的话当然有一些这种 舞者是吗， 对，非常高超精湛的这个舞蹈的一些表演、哦、对，包括这个就是高空的这个就是飞人啊， 哦，空中飞人 这种就是各种混就是混在一块， 好热闹的澳门， 确实是有这个视听盛宴的在里面、嗯， 嘉年华， 对，是让他、嗯、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 你看 哦 对对对， 还是个舞台剧来着， 对对对， 水呀、啊 嗯、 可以付诸，亦能让舟发柳。 啊，对呀， 对不对？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是不是？ 你这个方言还是我影响了 啊？对，哎呀，你周总，你不要这样，我都被你影响了啊。 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很多的城市会有什么摩天轮呐、啊，有些地标、 嗯， 天津也有嘛，对不对？ 是啊，摩天轮很浪漫、啊。 澳门怎么就有个叫八字摩天轮是什么意思？ 八字摩天轮是这样，就是平常我们看的摩天轮都是一个圆形， 对 呀、 啊、，circle。 对，包括我在新加坡坐那个，其实也是圆形的。 嗯， 对，但是这个八字摩天轮，它是一个八字。的形式，所以 就是阿拉伯数字八， 对，阿拉伯数字八、哦，然后它是就是，具体的这个原理我有点解释不清楚， 是很大那种是吗？ 对，非常大、 哦， 非常大，就是它在这个你在登上去之前，它有一个最佳的拍照点， 嗯， 你可以从那个地方往上，就是可以这么拍一张这个照片， 很漂亮。 对，我其实，在游记里我是有这样一张照片的， 嗯、 站在它那个最佳的打卡点，那往上拍。但是说你如果是乘坐在这个摩天轮上的话， 嗯嗯嗯、 你其实上就是按照那个。个轨迹走了一个八的形式 哦， 对， 八是这样写的，对不对？ 对， 哦、 就是这样的， 是的， 哦、 对对对，是。嗯、 所以非常震撼、嗯、然后也是可以俯瞰澳门的景象， 白天晚上都可以坐， 对，白天晚上都可以坐， 哦， 对， 好棒， 我选择晚上， 我肯定选择晚上， 对， 我觉得摩天轮还是要晚上坐， 对吧， 对，是吧，我们当时因为有时间有限， 嗯， 而且当时坐这个摩天轮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怎么说呢，那天澳门正好是暴雨， 你看 看，对，澳门正好是暴雨，它就是在让就是因为要乘坐电梯嘛，乘坐电梯出去了以后就直接就这摩天轮，所以他说嗯，等暴雨稍微小一点然后再坐电梯上去，因为上去的话是没办法打伞没办法避雨的， 嗯， 所以就根本说是上去以后就会被淋雨，所以在上面大概等了5分钟吧往上走、 嗯、 因为再不往上走的话后面的行程可能要耽误， 对，还是很紧凑的哈、嗯、 对对对， 三天在澳门 一共就待了 三天，对，往返、 嗯、 确实有点赶哈、 啊、是我们上面大家都说一些游览的风格哈，怎么玩哈、 嗯、 当地玩了又看到了一个，其实那边很多什么威尼斯很像啊，威尼斯是什么酒店啊、 嗯、 对不对， 对呀、 啊、贡 多 拉 游船 威尼斯会有、嗯、那边也是室内的吗还是室外的， 对，那个也 是 室内的， 也 是 室内的， 对，就在室内的、 哦、 那个室内还是超豪华的， 你去过吧， 去过， 嗯， 对，那个里头其实还蛮适合买的， 嗯， 包括我们在里头就是还那个买到了我喜欢的果冻鞋，然后、 哦、 对，果冻鞋就女生可能会很喜欢，就果冻鞋它那个就带香味儿的 啊，是吗， 果冻鞋 啊，那还带香味儿，现在都升级了是吗， 好棒好棒， 对，特别适合夏天、 哦、 因为夏天你如果说是比如说穿的话你也不怕踩水， 对对对，很清爽， 对对对、 嗯、 对，然后包括我朋友在那还买到了那个就泡泡的浴球， 浴球， 对， 我跟你说 特别少女心的这个， 对，就那个地方、 嗯、 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我觉得都不够， 对、 嗯、 如果你要真想买的话， 那是个卖场吗还是一个什么呀，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娱乐场所嘛， 对、 嗯、哦 shopping mall 难得，对，威尼斯人嘛， 对对对、 嗯、 酒店里面有购物中心，哦，也可以住在里面， 购物体验非常好、 可以住在里面，威尼斯人酒店就在边上，包括边上还有银河酒店， 那这应该是价位比较高一点的酒店了吧？ 对，是的，是的。 哦，大概多高？高成什么样？是五星吗？

太棒了、 哎、我们就坐了一下这个敞篷巴士。 耗时长嘛、嗯、就是在这个观光巴士上游览的时间 其实不长、哦、因为它就是很多景点之间它其实 很有序， 之间非常有序、哦、再一个就是它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基本上就是经过了稍微一停、嗯、 全程在车上坐着是吧？ 对，全程都在车上坐着、哦、对、哦、当然说你可以随上随下，比如说你可以那个就是 一层二层随便倒，是那意思吗？ 不是、哦、就是 上下车。 对，就是你在一个景点，比如你想在这景点做长期的停留、嗯、就可以下来 啊、 哦、下来之后反正它那是循环的，来回来去的走， 不收费。 收费 啊，就是 不是就是你买一个通票 就行了。 对，需要买一张通票、 哦、就是无限次的循环呗、哦、这一天你都可以随便坐。 对 对, 对, 对、 哦、好的。又碰见那个看超人那哥们儿。 对，反面超人还哭呢， 坐就二十来圈了吧。哎，问一下、嗯、就刚刚看到了你说这些全程都会推荐使用一个、嗯、一个 app， 嗯、 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订票的网站吗？还是 对它是一个就是那个订那个当地玩乐的一个网站， 叫 KLOOK。 KLOOK 其实也推荐大家就是可以使用 哦， 可以使用来预定，因为不仅仅是澳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可以选择。 嗯， 现在大家就是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肯定希望说要出去玩一些当地的项目， 嗯、 比如说你要看展、嗯，你要玩一些这种跳伞啊、蹦极呀、啊嗯，或者说是这种就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小火车呀、啊，就类似这种、嗯，其实都可以在上面。 啊，就 KLOK 好方便哈。 对对对， 下载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下载一个就可以。 哦，大家现在下载一下，去澳门用一下 啊。 都是硬的知识点。上半段我们跟小西聊的一些在大点当中的一些就是 top 部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哈。 对，都是非常硬的干货。 是的，没去过澳门的朋友会觉得澳门很好玩， 是 五花八门，还没说晚上的澳门呢。 对啊，我们还没说那大三巴，还没开始逛，还没开始吃呢。 在上半段结束之前，说说澳门晚上的景色，有没有晚上出去玩的机会？这趟 去玩了 啊？怎么样？感觉晚上、嗯、除了娱乐业非常丰富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呢？晚上 就是它的灯光确实是特别的炫。就是 孙楠站在街头， 其实同一个 灯火 街头， 对它灯光，而且其实大家晚上还是很喜欢在外头玩的，并不是说路上可能就是人 很 少， 很热闹， 很热闹。对、哦、对，包括我们这次其实也是晚上去了观野街，就是 哦， 十里一条街， 你也去了？ 对， 没有上、 哦、 对，我没有去观野街、嗯，但是上次也有一位嘉宾，然后他呢就是资深的，他就生活在澳门，然后他就介绍说观野街简直太好， 怎么好玩？ 必去， 吃玩乐。 对，吃、嗯，其实主要是吃这条街， 夜市类似的是吗？ 对对对。 哎呦、嗯，澳门的夜市。 对。 下面呢，详细说说哈，怎么到达这个地方哈？不管是白天、中午、下午，夕阳下了，还有这个晚上的时刻，澳门都是活色生鲜的城市， 是的， 对吧？它很国际化，又有本土的特色， 对对对， 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会有人， 是， 对吧？哎，澳门当地朋友说什么语言？是普通话还是什么呀？他们说 普通话，对， 啊，英语也可以交流，是吧？ 对对对，英语，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很多人去嘛，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语言还是不成问题，大家语言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啊， 全是普通话， 对普通话，而且以南方人居多， 对对对，这个是的， 对吧？ 对， 节奏也是那种感觉，很湿润那个地方，是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还是以像广州啊、广东 想的话，我觉得确实 福建 三次去澳门都下雨，这么说起来， 下雨是吧？ 湿润的问题确实， 对吧？ 对，因为澳门那边经常台风，我们上次去也是赶上台风。 季节是什么？这三次季节是一个季节吗？月份来说的话， 就是第二次的时候是春节的时候去的嘛， 冬天 对，大概是一月份。 哦， 怎么？ 第一次 还要下雨？ 第一次的时候是我想想，第一次去的时候是5月份去的。 5月份， 对，然后这次是7月份去的。 哎，不同的月份， 不同的月份。这按理说前两个月份应该都不是多雨的季节， 对， 但是也都赶上下雨了， 对对对 对, 对、 说明它就是常年多雨， 人家就一会儿就过去吧，应该算是还是长时间下的那种雨。 它其实这样，像那个那天就是雨特别大那天，我们去登八字摩天轮那天是足足下了一天。 哇， 好在我们那天基本上安排的都是室内的看展项目， 那挺好， 没有在外面。 可以。 那你们在路上行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很 接驳的时候 也很累吧？也很辛苦。 对对对，就一边打着伞一边拿着相机，但是又很担心这个相机千万 别 湿了， 对呀、 然后就放在怀里这样。 所以说，我跟你讲，出去玩天气最最重要的事情， 真的， 对， 天气好一切都方便。 哎呦，那你如果要是说打着伞拎着行李去找酒店，那简直了！ 我不同意你这观点，朱主任。怎么？你要是拍个雨中的澳门，

哦，兑换货币， 货币的 哦，哎， 对对对， 那边有的希望收现金，现金是澳元还是人民币呢？ 其实都可以，但你给人民币，你肯定要亏一点，因为、 啊、 因为澳币是0.8嘛，人民币0.8嘛、啊，比如说人家收你80澳币，你其实人民币的话是64块钱，你给人家就够了。 对呀、啊， 你给人家80，他是不会给你找你的 啊， 对，他不找， 这个确实是因为他确实觉得很繁琐这件事情。 那应该建立微信的这些什么消费点、 对， 多少就是多少。 当地的微信、支付宝是可以刷的， 对呀、 啊。但是也看商家，比如说有的商家他就会按照人民币给你折算来给你刷，但是有一些就是还是会按照这个1:1的给你刷。 大家小心， 对， 这不对。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合理，因为现在你像有很多的那种刷卡都是可以直接折算汇率， 对，汇率当时就兑换过来的， 对 不对？ 对， 嗯。饮食呢，澳门没问题，你就吃吧，放心的吃各种的甜。甜的、咸的、糖的、水的、糖都随便吃、 嗯、 啊， 嗯嗯， 肯定是非常，嗯，你可以啊。 哎呀，真的太好吃了，这些 就是我老想着，就是晚上的时候那个灯光，黄色灯光打在那些叉烧、那些卤货上的时候， 嗯， 那个颜色就觉得特别想吃， 特别亮， 再去看一看啊，亮的 油光 还 那亮，还不油腻， 烧鹅什么的，对不对？ 烧鹅，然后猪肉脯、牛肉脯、 猪颈肉， 对对对，猪颈肉、炭烧猪颈肉， 对 对， 哇，炭烧猪颈肉，再加上牛杂汤， 对呀，冷。米饭一浇，哎呀，小汁儿一往，哎呦，挺咸的哈，甜咸口，啊、哦，好开心，对， 好开心，好想去。 还有一些咖喱鱼蛋， 哦，对， 咖 喱蛋， 鱼蛋，然后就是蒸蛋饺之类的， 哦，蛋饺， 对 对, 对， 我觉得澳门的美食简直太多了， 嗯，就很让你就是迅速融入那个味道当中啊。 所以其实你想吃点什么素菜，基本上不太可能。 哦，素菜就是什么 就一个蒜蓉芥蓝， 蕨蓝， 对对对对， 什么叫芥蓝，不叫蕨蓝啊，什么生菜什么的， 连生菜都没有， 生 菜只有芥蓝， 对， 芥蓝的三种做法，白水、 酱油、 蒜蓉和酱油、蚝油。 还挺贵一笔、嗯、 啊，对， 是不是澳门当地的朋友肉是吃的比较多，还也是 他们不上火吗？ 他们好像确实是吃的比较多，我觉得跟他们当地潮湿的气候有关系， 哦， 因为确实就是他没有北京这么干燥， 是的是的， 还是很湿润， 嗯， 对， 说完了 也不容易上火， 对，不容易上火。说完了吃的最硬的这个在澳门的玩法，刚刚我们都是简简单单的说了一些不同的感觉哈， 嗯， 这趟待了3天，小西， 嗯， 是吧， 嗯， 哪些你觉得玩的特别值得意犹未尽的，跟我们拎出两个来讲讲，或几个，你看你 这块我讲讲水舞间吧，水舞间确实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水舞间， 爱情故事，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我是提前一天订的票， 嗯， 但是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座无虚席， 哎呦， 一天只有2场表演，一个是下午的5点，一个是那个晚上的8点， 哪个更好一点？你觉得时间上选择？ 其实时间选择的上的话，建议大家选择5点这个。 5点这个， 对，这个可能跟我这是时间安排，因为我就是我朋友去这个蹦极去了，然后我来看水舞间，这样的话我们俩的时间差不多的话，就是可以一块吃晚饭。 哦，对对对 对， 嗯， 对 对 对，对这个时间。 嗯， 然后呢，就是我呢是去看，然后其实它座无虚席，大家坐在那儿，坐在那儿就非常安静，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画面营造啊， 嗯， 包括它的一些演员的一些技术啊，都是非常高超的。 是的， 它的这个舞台设计、灯光啊，什么舞美也是非常厉害， 很巨大的一个地方。 每一个场景都会变换很多次， 哦， 就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会儿可能他把所有的水啊，可能都给你就是清理干净。 嗯， 他因为我想他那个舞台搭建应该是有很多出水口的， 对， 可能它 喷泉类型的， 对，它给你清理干净以后，它哎就是在陆地上，大家可能就有一些这个故事的一些辗转， 嗯， 曲折之类的讲， 嗯， 然后之后的话就哎就会有突然从这个平地而起一个这个亭子，然后就开始喷水，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就是。他对这个画面的一些就是搭建呀， 舞台的布置很讲究， 对，然后就直接会在上面，比如说飞车，对，直接在上面，他有这个就是 是吊威亚吗？ 对，比较高的这个， 哦， 我觉得他威亚应该是没有吊，他这个演员的技术让我觉得 太高级了， 挺拼的， 哇，直接是凭空就可以， 对，就开始就是因为 飞车呀， 因为他搭了架子嘛，搭了架子就是高低不平的，然后直接那个骑一辆摩托车哗就这么就飞下来，对。 哇， 而且这个是在一个室内的，在一个室内就完全展现， 嗯， 夏天嘛，就是看这种玩水的这种，你会觉得整个人很清凉，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很壮观。 这个大概耗时多长时间？这个水云间， 大概耗时了1.5小时， 哦，一个半小时。 但是你并不觉得坐在里面一个半小时就非常的无聊， 嗯， 你觉得就是这一个半小时做的非就是 层出不穷，花样 繁多，对，非常快，过去非常快，包括到了最后的时候， 不舍 大家就哗全场开始鼓掌 啊。 哦， 就确实做得很棒。 我看到那个喜欢那个超人的男孩又哭了， 因为我去 他一天是有多少眼泪 怎么又是年你 怎么又是你 因为我去之前我还有点纠结，就是看这个吧，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推荐说去看一下， 嗯， 然后我在想说，哎，其实 为什么都推荐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众的一个项目，就是很多人都会想去看嘛， 嗯， 然后在想说，哎，我 要 不要去看一下？对，要不要去看一下？时间还有点长，而且它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五点，就必须五点去， 嗯， 就是那个时间上你必须得那个比较准时嘛， 一个半小时。 我想，哎，还是去看一下吧， 对， 可能还是既然这么多人比较喜欢，然后有这么。多的好评，哎，看了以后还觉得特别的不凡。 是的， 嗯， 就是我那次去长隆的时候，长隆马上有马戏表演， 嗯， 很多人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去看嘛，我就是马戏团，一会儿我就抵制说那么多动物受困的哈，就让训练它，内心有一小小抵触，然后 就孩子嘛，小时候喜欢去看那个，去看了，好棒 啊。 全程一点尿点都没有，层出不穷，真的是就觉得这个人和动物还有和谐统一啊，就会感觉到是这样哈、啊 嗯。 而且各种亲水的环节，高空跳水，然后这摩托车真的是没有任何威亚，哗就出来，哗为那个圈子转、 啊、 转转，噌就上去，技艺精湛啊！ 这绝对是练家子、啊。 你刚才说跳水，我想到那个它里头其实有个画面，就是在高 很高 一个腾空的那个，就是荡着秋千， 荡 秋千它转一转，直接就把一个人就甩了出来， 哦、 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他可能就是他演员自身的他的技术非常高，他才能够就是摆脱那个甩力，他能够比较好的在 没错 完成动作，要不然我觉得他如果是惯性的话，他会给他甩飞。 是啊， 很危险的， 而且最后结束的。所有的演职员包括所有的动物都会围着场地转一圈，然后大家去接受大家的一个祝贺啊什么的，非常的亲切哈、啊 嗯。 如果大家去长隆，不要错过马戏团的表演， 对， 很精彩。去澳门也不要错过水舞间，水舞间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是的， 对吧？ 嗯、 时间过得很快哈、啊。如果要是让我们的小徐说这次有没有遗憾呢？就你觉得澳门方面有没有提高对于我们游客来说的部分、 嗯、 建议嘛？因为你是达人，眼光比较独到。 我觉得提高的建议的话，就是可能还是刚才这个货币的问题。 哦，你看 这个是不太友好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当然说我们可以这个提前去把这个不友好。 对， 换好澳币可以带一些、嗯、但是可能跟国内的这种不是就是就跟我在北京生活可能是有一定关系、 嗯、 就是出门不带现金、 嗯、 所以就到哪就能刷卡这种，对对对， 我们都已经方便惯了、嗯、 而且告诉各位这是一比八的话，那比如说我消费200块就是40块的差价， 对 呀、 啊， 对不 对 呀、 啊？是，他就是 你 就没有享受到那个八折嘛？ 对 呀、 啊，40块，嗯，星巴克 一杯 对， 对。其实你要算的话，你一天不止消费一笔啊。 对呀、 啊，所以这一个累计是还是巨大的数字哈、啊。希望澳门有关方面在货币流通这个方面要多做一些文章， 就是、在汇率这方面， 对呀、 啊，最好还是统一一下。 是， 对对对。 你支付宝啊，还有那些微信的收的时候，应该是活动自动去调换哈、啊，这个很重要哈、啊，方便大家出行。澳门离咱们也不远， 嗯， 去一趟也很方便，对不对？ 飞过去3个小时， 是啊，时差 没有时差， 对啊，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周末就可以去感受感受， 完全可以， 对， 你可以请个一两天假， 对， 请 一天假，对对对， 拼个4天的假，住不同的民宿，住风格的酒店， 对 对，去体验娱乐业的发达都可以哈。买，你觉得实惠吗？在澳门？ 其实相对我觉得不太实惠。 好，推荐大家啊、买东西不要去澳门买， 可以 去香港买。 但是是这样，就是 香港 也、 就是、 也不 是 不 是它其实分东西，比如说买果冻鞋就很实惠， 你看， 就很实惠， 嗯、 就是它分不同的东西， 嗯， 但是它其实不算是一个买特别 划算的地方， 很高的地方。 其实我推荐大家，无论是澳门还是香港、 嗯， 大家可以不用去说，如果你想真正买那些国际超一线大牌，就哪儿都有的、 嗯， 可能这两个地方。并不是那么的 本土的当地的， 但是你去找那些小店，有一些设计感很强的东西， 对对对， 其实很便宜， 是的是的哈， 比如可以去看一些古着，这次其实我们也是想去看这个古着市集的，但是因为时间就是 还有古着市集呢， 对，它有古着市集， 这 古着市集、哦、这个我们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附近，然后过了一条马路， 什么区域？你们酒店住在哪儿？ 我们当时是住在这个就澳门的老街的 老街， 对对对对， 哦， 对，然后就它那个澳门的老城区嘛，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但是特别不巧，那天他关门， 嗯， 他 那是正常营业是吧？就是晚上还是白天啊？古着， 白 天，哦、 就我们是白天去的， 哦 对对对 哦哦哦，你看澳门还有古着， 嗯， 还有夜市， 嗯， 还有全世界的美食， 对， 还有不变着法儿刺激我们的视觉神经的一些活动和项目。